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读书俱乐部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内容呢？今天呀，我们要来谈谈文学阅读，要分享两本书，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以及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下面就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两本书的一位专业人士了，真的是非常专业。这位专业人士啊，是国家图书馆为我们推荐的，他就是来自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王源。王源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源呢，刚才我说到了啊，是国家图书馆，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一个合作伙伴为我们推荐的啊，这样的一位专家。他呀是清华大学图书参考咨询部的副主任。重点来了，大家听好啊，他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推广阅读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阅读推广人的培训、教材编写和授课。也就是说，王源你是给大家讲怎么阅读、怎么培训别人阅读的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是吧？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图书馆界把图书馆打造成一个阅读推广的基地，培养图书馆员成为一个合格的阅读推广人，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是这样。 也就是说，看来这个看书并不是我们大家很普通的认为你拿一本书你拿起来就看，而是说那里面有很多的门道的。 对，读书读什么怎么读其实还真是挺有讲究的。但 就比如我们今天这主题文学阅读也是挺有讲究的。 对， 所以今天王源要给我们大家上宝贵的一课，谈文学阅读。 谈不上上课，但真的是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然后聊一聊这样的文学的阅读。因为文学对我们其实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是读什么呢，怎么读呢？对， 说到了文学阅读啊，我想不少的听众朋友都觉得这几个字儿挺耳熟的，但是在专业人的心目当中，什么是文学阅读呢？王源，第一个任务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吧，什么叫文学阅读？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太高深，简单一点讲就是阅读文学。那所有的文学作品，对所有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阅读，我们把叫它统称叫它文学阅读。对。 哎，谈到了文学作品啊，那专业人士，你们认为什么是文学作品呢？或者说文学作品都哪几大类的图书构成的呢？ 在我们图书馆界其实特别擅长的是分类，就是我们会把很多的书分成文学类。那在文学类里面呢，又会有这种文学理论的、现代文学的、古代文学的，然后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的、欧洲文学的、美国文学的，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对， 王源你看啊，谈到了这种啊文学，可能不少朋友首先啊想到的就是，你看诗歌算文学， 对， 小说算文学啊，散文算文学， 对， 那纪实文学算文学。那有一些纪实文学，可是很多朋友认为这属于这种社科类的范畴。那么这个文学当中是不是有社科类的呢？还是说这个社科类和文学是有各自的领域的呢？你是不是在这里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在我们图书馆的分类里面，社会科学的文献是被单独放在一类的。 嗯， 用我们比较专业的，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去图书馆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所有的社会科学类的书通常的所书号都是 C 开头的。 嗯， 而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文学的书呢，在图书馆里面都是 I 开头的，而在大学里面 I 开头的通常都是一大屋子非常大的种类，非常多的数量的文学类的 I 大类的，对，文学类的。 既然王源啊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清华大学真的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呢，水木清华，然后也是读书特别旺的一个地方啊。 是， 那是不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王源也透露一下啊，清华大学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学子们他们都关注什么书？你是图书馆的，你肯定对他们看什么书最了解。 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统计，来去观察清华的学生们在读什么书。 嗯， 然后这个首先非常欣慰的跟大家说，我们清华的学生还真是爱读书，清华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要不是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能考上这么高级的一个学府呢？ 对，我想阅读在他们那些清华学子心目中其实还占蛮重的地位。当然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来说，不管上不上清华，阅读都是一件挺平常，应该就是我们生活中习惯的事儿。如果人人都这样的话，我们书香中国不就就建成了吗？ 现在不仅仅是书香中国，还有书香北京，书香很多的省市。 对，对，我们书香清华，清华园里，我们有一个口号叫清华园中好读书。然后您刚才问我说清华学生在读什么书？ 对啊， 我们有几个可以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统计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清华学生都借了哪些书，在图书馆里借了哪些书。 嗯， 为什么？ 可是他们借的书，不见得就是他们最爱读的。也许有的书，图书馆里面的书已经被别人借走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去买了， 对 吧？ 有可能。嗯，但我们现在就是图书馆有联盟， 嗯， 我们跟国家图书馆也可以借，然后跟北京市的几十所高校图书馆都可以免费的互借，所以这个服务都很好。 哦， 有时间可以详细跟大家介绍这些，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可以享受到的服务。 哦， 对， 那清华的学生到底读了什么书呢？赶快把书单给我们听众朋友公布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说前二十，排名前二十的这个借阅比较多的书里面，其中有14种我们可以把它归为这个文学类的，都是文学类的书籍。然后比如说给大家念一下啊，排名第一的，在2015年文学类的图书借阅排行榜里面，我们排第一的是《平凡的世界》，这还有 路遥的， 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也跟我们这个电视放，然后它本来也是我们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作品有关系。 嗯， 更重要的是， 路遥也是当代文学巨匠。嗯， 对，《天龙八部》，像金庸的书在清华借阅量很高。 嗯， 三体， 三体，刘慈欣， 对，刘慈欣，大刘的三体。然后像这个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了，你像这里面光金庸先生的书就已经前十里面至少占了5本。 哎呀，看来清华学子们虽然在刻苦的攻读，但是心里面那种天马行空、豪情万丈的这个想法依旧是没有消失的。 没错， 一方面低头苦读，另外一方面心里面豪情万丈，在这个书里面，我觉得在刚才你们的这个读书的排行榜里面特别能体现。 没错，这就是我们现在鼓励学生阅读，这是我想说的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之外看，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想象力得到激发，创新，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包括我们在教育界希望大家能够有创新的精神，有创新性的思维。文学阅读从小，其实我们现在说，我其实现在说大学里面的文学阅读确实在有点远，有点晚了。我们在我们做阅读推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像跟在公共图书馆想跟一些读者，就各行各业的读者，想问说孩子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读文学作品，我们通常都会说孩子在10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读文学作品了。 嗯， 然后有在10岁到16岁之间是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特别特别旺盛的一个。 哦，也就是说孩子从最早的时候这个看图识字儿，然后包括就是看图认个小动物啊，小猫小狗啊，然后认个这个家里面的家具啊，外面的汽车轮船，然后呢这一直可以持续到小学。 对， 然后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童话。 那童话其实也算文学， 也算文学， 文学作品， 对， 但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啊，比如说文学巨匠的作品， 没错， 比如路遥的这一部《平凡的世界》，那可能呢，大家说呢，说这大学生送校长、送新生这样的一套书，但是实际上也是送晚了，应该我觉得上初中的时候， 对， 是吧？ 对， 差不多就小学高年级了就开始阅读了， 三四年级。就 三四年有一问题，那个好多字儿还认不全呢。 对，这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读小说这经历，当你字儿全都认全了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理解力够的时候，你的想象力就不够了。 我在这儿说一下我爸爸妈妈教我们阅读的方法啊。我特别特别早的时候就看《红楼梦》，但是我爸爸妈妈会给我们买什么呀？小人书的《红楼梦》。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聊斋志异》也是有好多版本的，有白话《聊斋》， 对， 然后小人书的，就最小的时候看的都是小人书的， 连环画的， 对对，那时候叫小人书啊， 书 直接就是连环 画，对， 那时候还没有绘本， 我也看过，我也 绘本太高级了，太贵， 其实连环画跟绘本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呈现方式，对吧？ 就是更便宜，也不是那么精装的厚皮儿，所以我爸爸妈妈会给我们首先买连环画。然后等到稍微的小学高年级以后，认的字儿稍微多一点，就是那些包括二十四史的都是白话的版本的，你看白话《聊斋志异》，然后白话《聊斋》等等的。 对。 然后等到上初中上，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原本的了。我其实觉得我爸妈就是这么一个让我跟我妹妹阅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挺值得。我介绍给我们的图书馆员，然后请您 是 指正一下我们家的阅读方式。 没有，我觉得你从小肯定受过很好的这样的就是阅读的培养，文学阅读的培养，因为你看你爸爸妈妈给你提供的这个素材，提供的这个阅读的读物，就看出非常用心。其实我们现在在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孩子放到书的旁边，让他能够先摸到书的这个感觉，然后呢去只要识字儿。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字儿还没识全呢，能不能读大厚本的这个文学作品。 我们家是从连环画小孩书开始读起的， 但是你后来就开始读这个就是它的原本了，对吧？ 嗯，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现在比较认可的观点，就是也很多很多家长在实践的时候，在三四年级已经认识个已经认了大多数的字，然后他就开始读完了之后呢，他会就用我们通俗的话说，连蒙带猜理解个大概。 对，你说的就是我的阅读的某一段的体验。 对， 没错， 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你知道，我经常跟在清华跟学生说，我说你们现在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阅读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其实现在他们十八九岁的时候还不晚，就是你刚才说等字儿全都认全的时候，很多作业加进来了，孩子都没有那个耐心和那个就是那个心情去读大部头的作品了。 没错， 学习压力大了。 对对对，而且其实有的朋友会说读文学作品有什么用啊？我只能在这告诉你，你读的每一本书都融化在你的血液里面了。 太对了，对，我们真的在这点我们真的达成共识。因为读书这件事儿，读书其实我们说读书是为了愉快，读书是为了功利，我们不否认有一功利性阅读，我们其实读书是为了这种享受，就是内化为我们的血液，内化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写出来的每一个字。所以我常常说，就是说文学阅读还是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读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但比如说很多人说推荐读什么，那就四大名著咯。但很多人说四大名著太长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王源，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文学阅读。谈到文学阅读，有不少朋友就会说到了，说读这些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源谈啊文学阅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 对，我们刚才说这个文学阅读，就读过的每一句话都内化为我们的血液当中去。对于小孩来讲，在中小学的时候来讲，大部头的这个文学的阅读对于他的这种语言的表达、写作能力、他的想象力，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哎，我孩子不会写作文，一定不会。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想想你给孩子有没有足够多的阅读的文学阅读的指导和这个读物的提供。 嗯， 对，这个是我有很多朋友已经证明了，多读书的孩子写作文自然好。当然了， 阅读跟写作是两件事，但是他们中间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非常奇妙的关联。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一篇好的文章什么样子，他也没有看到过好的文章，你让他去写好作文那绝对不可能。 对对， 至少看文学作品能够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好的文章，什么是好的作品。 对，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好的文学作品啊，你家长怎么跟孩子说，或者老师怎么跟孩子说，如果孩子没看过，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法 没 有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常常就看看这个清华学生他们在读什么的话，就觉得很欣慰。然后另外也会发现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品味，你知道，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刘刘慈欣的作品在清华学生中间非常受热爱。 没错没错，我刚才听到你的介绍了，也是排名在前几位 的。对， 其实刚刚刘慈欣得到雨果奖的时候，他的这个书这个三体啊，在全国的各大排行榜的销售都很靠前，但是并不是说持续很长时间。而刚才你谈到的是整个在2015年他都进入到了榜单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和整个社会阅读是有区别的。 是的，在图书馆里我们其实还有考虑到图书馆的书我们就3本5本，它能排到前面说明很多人在等着读它，它才能排到前面去。 哎，说到这儿王源我就要问问你了，你看今天呢你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两本书，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以及重读，在咖啡馆遇到14个作家，这两本书在清华大学的这个阅读排名是怎么样的？你为什么今天要拿来这样的两本书跟听众朋友来谈文学阅读呢？ 这两本书啊比较新，然后呢像比较新的书在图书馆的就业排行榜上就很难上榜，这个有很多 被借的次数太少了。 对 对， 你想一本书如果在你们馆里放100年和放一天，那这次数绝对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是统计一年的情况，但是也会有情况。这两本书在清华的这个借阅的次数，坦白说我没看过它的借阅次数多少，但是我想今天做完节目之后我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两本书推荐给我的学生们。就是他们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现在学校里很关注这个学生读什么，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通俗的那些经典作品大家都能说得出来，虽然大家未必都看完过，但是呢一些更广泛的一些文学的作品呢大家就不太那么清楚了。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把今天这两本书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把它并且说是文学阅读呢，是因为这两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文学阅读的导引的手册，虽然它很厚，但是因为它有导读，所以每本书都有很好的导读，那其实是这两本书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的。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两本书是什么样的两本书。先来说第一本书，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美国出版史上呀很少有比麦克斯伯金斯更具有传奇色彩更像谜一般的人物了，因为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以激发作者写出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作为一位文学编辑呢，伯金斯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我们再了解另外的一本书啊，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那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伟大的作品值得一读再读，唯有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一次次重读当中，作品的伟大才会一点一点显现，一次一次给予我们启示与勇气。面对生活的琐絮与生命的虚无，唯有重读，那些伟大的心灵才得以唤醒，重放光芒，不再只是一个沉睡的名字。这样的两本书啊，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王源来说一说吧，这两本书和我们今天这个文学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有着什么样的重要联系呢？ 我们先说第一本书的名字叫天才的编辑。天才编辑这本书，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天才的编辑呢，它既是说这个编辑是一个天才，又可以说是什么呢？又可以说是他是那些天才作家的编辑，其实一语双关的。这是一本传记文学作品，但是因为它是一本文学编辑的传记，那文学编辑他的最重要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为那些文学天才文学作家们服务。所以呢，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刚才刘莎谈到了这些 大名鼎鼎的作家，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这些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那我们现在等我们拿到手里的，比如说菲茨杰拉德成名作《人间天堂》和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那其实我们多问一个问题：这些作品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吗？这些作品是怎么样成为这些伟大的作品呢？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文学编辑的巨大作用，也就是我们这个撰主叫这个 Max Perkins， 这个他是几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史上最闪耀的一个编辑。对，是。然后这个是第一本书，那第二本书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第二本书我们的这个作家呢是唐诺，这个来自宝岛台湾的作家。唐诺先生在成为作家之前，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个编辑。你说巧不巧 啊？你今天找的是两本编辑写的书。 对，第一本是写一个编辑， 对，写一个编辑 、嗯、对。第二本是一个编辑后来成为作家，经过大量的阅读之后，他要写出来，写出他读过的这些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导读。我都在想，这个唐诺先生这个导读啊，其实都在可以在大学里开这种文学导读课的。对，然后他里面写了这个，写了十四个作家的十六篇文章，写了十四个作家。 对， 嗯。然后你看这个，其实我最开始看这个，这个 Perkins 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对他很多地方都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学编辑啊，其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对吧？ 你只有你编辑的作品，然后非常伟大，你才会伴随着这些作品而伟大。如果你编的那些作品都默默无闻的话，恐怕很少有人遇见了解编辑。而且还有一点，我们通常有一本畅销书也好，或者说重磅书问世，大家首先关注都是作者，关注编辑的人真的不太多， 太少了。就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学过这个编辑这个行当的。 哦，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说，你们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就是编辑这个行业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王源，和听众朋友谈谈文学阅读，分享两本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明天我依然会重启。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 北京时间。